就一定是享有100金福报的人，而那些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到饿死报应的人。譬如说善人积德，天上就加多啲佢应受嘅福；恶人造业，上天咧就加多啲佢应得嘅祸。上天不过就系将佢本来嘅质地上面加重咗一啲啫，并冇话一丝一毫其他嘅意思嘅。 跟住落嚟呢一段系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嚟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嘅， 就好似生仔咁，亦系睇播嘅种点样。如果种得厚，咁结嘅果亦都厚；如果种得薄，结得亦薄嘅。譬如一个人积咗100代嘅功德，就一定会有100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积咗10代嘅功德嘅人，就一定有10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嗰啲积咗3代或者系2代嘅功德嘅人，就一定有3代或者2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至于嗰啲只系享咗1代嘅福，到咗下一代就绝后嘅人，系由于佢嘅功德极薄嘅缘故，恐怕佢嘅罪业仲会积到唔少添。你既然知道自己嘅短处，咁就应该将你一向不能得到嘅功名，同埋母仔嘅呢种种福薄之上，尽心尽力咁改到干干净净至啱。 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祥，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而且要爱惜自己嘅精神。 以前嘅一切一切，就譬如昨日已经死咗；以后嘅一切一切，譬如今日啱啱至出生。如果能够做到咁，就是你可以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况且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又怎会说不能够感动上天呢？书经太甲篇上面说， 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开，而自己做了业就要受到报应，是不能够愉快安心的生存在世间。 诗经上亦都讲， 人应该要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乎天道，好多的福报不用求自然就会有了，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了。 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话是上天注定，但是仲可以改变的。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而通之，尽量的做多些善事，积多些阴德，这些是你自己所做的福，人哋想要抢都抢唔走嘅，咁又边会话可能享受唔到嘅呢？ 易经上边亦有为一啲宅心仁厚、有道德嘅人打算，要去吉祥嘅嗰一方，要避开凶险嘅人、凶险嘅事、凶险嘅地方。 如果话命运系一定不能改变嘅，咁样吉祥又喺边度可以求得呢？而凶险又边度可以去避开嘅呢？易经开头嘅第一章就话： 经常行善嘅家庭必定会有多余嘅福报传俾子孙。 呢个道理你真系能够相信呢？ 我相信云谷禅师嘅话，并且向佢拜谢，接受佢嘅指教。